对符合要求的未经审批幼儿园提供扶持，设立为社区办园点，扩充学前教育资源，力争明年底建成社区办园点不少于50所。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的话题是毕业大学生习惯闪辞，跳槽为何已成常事。又到一年就业季，用人单位忙校招，大学生忙应聘。记者调查发现，在新就业的大学生中，闪辞现象增多。其中95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为7个月，远低于80后、90后群体分别43个月和19个月的在职时间，成为闪辞的主力军。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闪辞现象频发？闪辞对未来职业发展有什么影响？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大家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庄守建，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人事部的干部潘宇。其实对于现在很多的学生来讲，可能找一份工作呢不算太难，但是如果让自己满意又有能力胜任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了。我们先来看一个机构的一项调查数据哈，导致职场菜鸟们冲动递上辞职信的原因，依次是缺乏发展空间，然后是工作内容单调乏味，还有就是工资待遇不理想。那么有专家也指出了，在入职之后的3到6个月是工作烦躁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很容易会因为工作的一些不满意啊，产生情绪的困扰，从而呢有发生闪辞的现象。潘宇来说一下哈，因为你也是刚刚开始工作哈，在入职之后的3到6个月，你确实有这个烦躁期吗？ 说实话还确实是有的， 嗯， 确实有一些跟在学校学习到的东西啊什么的有些出入， 嗯， 当时也有就是也有一个怀疑，对于工作的怀疑，对于自己的怀疑，包括对于自己在学校学到知识的部分怀疑，有一段的烦躁期， 嗯， 且这段烦躁期自己也是各方面也想着过克服，也想过放弃，想过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最早沟通的还是想到就是同事工作这个岗位啊，工作很久的时间，他们对于这种公司文化呀企业文化有更强的认识， 嗯， 我想我可能会不会是误解了企业文化呀，对于企业有没有一些误解， 嗯， 啊，想了解一下更深关于岗位关于公司的一些啊看法。 其实在年长一辈看来，我们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可能那时候父母教育我们就是说，嗯，比如说吃苦耐劳啊，然后到工作岗位应该怎么做哈。95后或者说90后哈，这些闪辞现象，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其实就是在发生了改变。 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然后呢算不算问题或者说是好是坏，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潮流。现在的这种95后啊，包括90后啊，我觉得他们对于工作这件事情，对于事业这个事情的话，他们很多人可能开始会首选 兴趣 是的， 对 啊，然后呢因为他们首选兴趣，那么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啊，给我们的感觉可能更自我一点， 嗯 啊，这个事情说好我觉得都是两面的啊，啊，我觉得不评价说好或不好，那么直接的一个情况就是啊，相对比较自我，他会从自己这儿出发，那么就是我不爽了， 嗯， 啊，这件事情让我不爽了， 对， 可能不是钱的问题，可能不是其他的问题， 这时候他可能更看重的是自我的感受， 是，所以产生闪辞的这个原因我们要去研究一下，或者说去分析一下的话，有一些是可能是职场或者说是公司，就是你所受雇的这个公司这边的一些原因，工资不符合呀， 嗯， 甚至招聘的时候我跟你提了很多， 嗯， 开了很多条件， 嗯， 到你一来 没有兑现， 没有兑现，那就感觉好像我被欺骗了一样的， 嗯， 这种的话我觉得其实离开，我个人觉得离开还是正确的， 嗯 啊，因为那一个不诚信的企业， 嗯， 用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企业你离开你是没有任何，你不要有任何啊，觉得可惜， 嗯， 啊，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提醒，啊，那么那个，首先我们是避免， 嗯， 我们要避免那个 找到这样的公司 、 嗯， 对，那么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嗯， 啊，多一些这种信息的这种了解， 嗯， 啊，那么知彼嘛， 嗯， 这个公司的前面呢，或者说多找一些啊同事， 嗯， 啊，这个公司的同事，甚至找一找有没有校友， 嗯， 啊，他们去聊一聊。

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高压持续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0到4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来为您介绍一下11月16号共享出行绿色发展研讨会暨共享出行绿色发展报告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那么会上呢，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了共享出行绿色发展报告2017版。报告显示呢，共享出行平台大幅提高了车辆的使用效率，私家车出行频率大幅降低，而且推动了新能源车的发展。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顺泽表示，共享出行与命令控制型的环境治理政策不同，它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导公众绿色消费，倒逼生产结构转型升级。那么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张新红认为，共享出行的环境效益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个是减少了资源浪费，用更少的资源满足更多的服务；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基于互联网智能化资源匹配的特征，可以让所有资源有机会发挥最大作用；三是引发公众对共享经济的新认识，同时带来生活方式、消费理念甚至是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么共享出行究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环境效应呢？报告以滴滴平台为典型案例，测算了共享出行的减排效应。测算结果显示，2017年滴滴出行的减排效应突出，其中二氧化碳排放减少150.7万吨，相当于80万辆小汽车年均行驶10000公里的排放量，21个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或者2个塞罕坝林场的年碳吸收量。按北京市碳交易市场的交易价格大致折算，相当于创造了7500万元的经济效益。那么像一氧化碳呢，还有 PM10 PM2.5 等等，都分别减排了非常的多。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减排量相当于110万辆私家车一年的排放量。 为了进一步发挥共享出行在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方面的积极作用，报告建议，一是研究将共享出行纳入公共交通绿色发展体系的可行性，二是创新共享出行绿色发展政策，三是积极发挥共享出行平台，推广新能源车和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的作用，四是鼓励共享出行领域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收听。